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著名的现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家徐腾啊，这个哎，他来呢，上一集呢咱们还可以聊成这个奶奶庙这个中国民间信仰了。其实呢，你这个学建筑的呀，我们倒是真想跟你聊聊，就是说是这个说。所以有奶奶庙的这个争议引发的现在是一个雅俗文化的大讨论。所以你看，你学建筑的，我想问问你，最近这几年咱们听的多了，就说中国现在的这个农村里的很多民间的这个建筑啊，包括你说的这个庙啊，有的人讲就说奇丑无比，甚至是就说中国是最恶俗的、最俗艳的这么一个时代。你作为一个学建筑艺术的，你又看了这么多，你怎么看？ 我的看法是，大家的视野可能还是比较狭隘，在这个方面上，咱们国家不是佼佼者，全世界都有这种非常好的创造，日本也修了很多很恶俗的房子，印度也有，美国也有，欧洲也有。就是说，在这个层面上去说问题的时候，全球是一样的，不是咱们中国这一家独有。 他这个口风很像胡锡进老师，其实我欧洲也去过十几个国家啊，文涛老师去的更多。我怎么没见欧洲有那么多恶俗的房子呢？ 啊，你没见过是吧？我们是知道的，我们是有的。 就是它是一个新城市里面盖的，还是说它是以前的老城市就存在的那种房子呢？ 都有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奇迹。 它怎么恶俗呢？你看它怎么表现？ 就是说，你像印度有那个一个鱼，修了一个大鱼，像一个鱼。然后有什么各种都很像，然后那个泰国有个大象，有大象楼，这样爬， 那个大象那个建筑是吧？ 啊，就做成个大象一样啊。然后美国还有一个真的修了个大象，然后上面做了一个那个就泰国骑象那一模一样啊，放在那平地上面，那个现在还是美国的国家级保护单位文保。是当年一个开发商就买那块地，然后就招个景观啊，给大家说我这有个这么个东西，大家就来买那块地，这是一个相应的广告。所以这种行为其实不是咱们国家独有的。 就是我看你这个图片给我惊着了，我河北人呢，我都没听说过说最大一王八在我们河北呢，那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。 在什么地方？ 在白洋淀和黄大观园， 就是你看看见吗？巨型的那个王八，好像还有一个，你在另一个地方说还有一个龟。 那个乌龟很有意思，乌龟比王八有意思。 乌龟是你给讲讲。 我是先知道了有王八，去看了王八，回来写。 那王八是干什么公用的？ 他因为那个是一个公园嘛，白洋淀嘛，水上嘛，他那个做的是个水族馆。 王八里头是展览 园，它其实就是个大棚，然后棚子是做了这么一个形状，然后里面实际上是水族馆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就回来写了一篇文章。我就上网查时就发现还有一个大乌龟，叫巨龟院。 在哪儿？ 巨龟院在井陉。 井陉。 在石家庄边上嘛。 对，没错，就我们老家。 过去一个小时。然后那个还在一个村里边，就是一个直径有99米的一个大池子，中间放了这么一个大乌龟，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做的。他呢，他在村里面土生土长长大。他后来养鳖，就养王八，致富了，致富了。但这个人很有家国情怀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革命，他是在这种红色文化下生长大的，那他也觉得现在大家那种社会意识越来越淡薄，他就想拯救一下，所以他修了这么一个巨龟院。 乌龟拯救，拯救。 他修了，他这个是他所有作品当中的一个，他首先修了这么大一个大池子，99米，因为他想纪念1999年的澳门回归。然后那个龟是先修的，龟的上面有1997个小乌龟， 香港回归， 对， 龟 然后在周围这一环廊画了非常多的，就是这个表有天安门，然后有中国历史事件，啊，很多碑刻就给大家讲的中国的历史，这是他第一个营造 情怀啊，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，他觉得还是不够。对吧？到了2000年之后，这些事情还是他越来越觉得这个社会没救了，然后他就想，我还是再得努力一把，他就修了一个华夏园林，他自己修了一个园林。 这次是什么动物？ 不是动物，把中国的历史朝代，从那个原始社会，一路从夏商周，然后秦汉，然后魏晋什么的，唐宋元明清，每一个朝代，他自己修了一个小园林，这小园子呢，单位就跟咱们的演播厅差不多大。 然后大多数的是有的是修了一个城楼，有的是地方是修了一个一个小小的断墙，有的时候修了一个门。比如他的我对那个水草特别特别印象很深刻，他修水草的时候呢，那个开始我一开始没看明白，一个小门一片墙，他说，我就看他那个碑刻，他每一个门前面有一个小碑刻，碑刻上面写了他自己的设计说明，他就说水草是开了大运河，这是举世无双的大事业，所以他把那个城，他把那个景观景墙修成两艘船的样子。 哦， 是漕运嘛，是船。 哦，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对历史的理解，他修了这么多个小园林，然后在 他刚才说水草是什么？ 水草，水带，水带。 水草就指的是运河里面长的那植物吧？ 不， 那什么？ 我说，他修了那个水草的那个园林。 水草啊，我听了水草的， 水草，水带 。 啊， 就杨广开凿大运河， 对， 纪念这个功绩。 他就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，然后他就修了这么一个门，然后在这个园林的边上，大概有几千米，全是石刻。就从夏商周开始，就原始社会开始，夏商周在中国历史以来流传的最很经典的东西，到近代史，然后特别多的碑刻，什么，然后到那个我们的共产党怎么发家，怎么建国，这整个这一路捋到2000年，最后结束的地方是一个大亭子，亭子里面呢有一块碑，碑的上面有一个嫦娥，嫦娥抱着一个长征一号的火箭。 嚯 啊！就是这整个这一路 嫦娥计划， 哎， 这真叫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呀！ 对， 就是它，哎，但是你觉得我们河北那个乌龟王吧？你认为那是建筑还是雕塑？就是它是没有什么实用功能的。 嗯，那个乌龟有实用功能，乌龟里面是个小神殿，是个观音殿。 观音在乌龟壳里是吧？ 然后乌那个观音殿的下边，就那大池子下边，我这次去了，非常牛 逼。牛逼在哪儿？ 这底下是什么呢？是中国第一个农村海洋世界。 哦，农村海洋世界， 他是他私人的吧？对，他自己造了一个，他就说，咱们乡里乡亲穷，出国什么出海都看不着什么东西，这机会很少。那你能不能就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就能看到海洋动物呢？他就自己造了这么一个海洋世界，海水都是他自己配的。 不是，但是他这也是个生意。 嗯，他是个景区， 卖门票， 国家四 A 级景区。然后费孝通先生给他题的词。 哎呦，这听上去很像，我发现河北的企业家特别有情怀。之前是有一个叫孙大武 啊， 那个是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很奇异的发明，是关于社会的，那这个是关于个人梦想的。我发现 潘老师，我问你啊，这个美丑，你也是学建筑艺术的，你认为美丑分那个阶层吗？ 分阶层没 有， 就是首先是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审美的这样一个标准，但 是 呢， 你是古典派。 嗯， 那你是古典艺术派。 对 对，我是行为艺术派。 你现代派，你是。 但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啊，就是首先它应该有一个标准，但是在每一个阶层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。 哎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你触动了一个这个艺术家们都很爱聊的一个事，就是在中国大地上，就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一场怎样的艺术实践活动，甚至是大众性的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真是难以一言而决。因为呢，你看啊，有人觉得这太难看了。 对 对吧？就是说你知道，但是但是这跟艺术的观念有关系。比方说啊，你比如像你刚才讲的这些石刻，你知道我一下想起来，早几年啊，苏东坡他们那个老家那上面啊有个叫彭祖，现在各地都在挖掘自己这个文化。 对， 说这个彭祖，哎，那个当地干部领着我说，彭祖啊，姓文化博物馆。我说为什么彭祖是姓文化博物馆？他说彭祖啊活了800岁还是活的，就是长寿。他说这个道家这书里记载啊，他就是遇这个处女啊，就是这个夜遇每天就是睡很多个处女，所以就是龙精虎猛。好， 我说哎，这彭祖性文化博物馆怎么弄？哗啦哗啦到了山顶，一看、 哦、我以为吃的性了，原来是那个性 性啊性啊、哦、 对， 一看呢，它这个全是浮雕，对，大部分浮雕，但是浮雕呢，它这个艺术风格很有意思，它这个。我们想象的彭祖呢是个神仙吧，应该他至少是那种几缕长髯，他不是啊，他完全是彭祖跟一个个的这个女孩子在肉搏、哦、但是他又有点这个，要照我说有点古希腊的风格，你知道吗，就是这个彭祖我就看一老头啊，这个须发怒张，然后这个肌肉球结，像那个大卫一样，那个这个大球结跟一个这个女的，这个女的也是这个丰乳肥臀，但是呢梳的这个头发型呢却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是女的那个发型、嗯嗯、所以说你要呈现出一种，然后两个人一直是在表演这个性行为，什么叫彭祖七十二式，或者抓一个老头跟这个拽这个抓大肌肉，我就你知道你这就是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很娱乐。但是后来呢，我遇到有些个，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从美国回来的，有的一个研究艺术史的，他会有另一种观察，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一种中国的波普艺术，嗯，就是说呢，他中国的这个比如说乡间呢、啊、他们弄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又有点西方的艺术，又有点本土的东西，他就是杂糅在这个里头啊，最后他呈现出来的，他说你看乐了吧，娱乐乐趣，他说你看到了这个乐趣，哎，你看，但是我又知道啊，他纯粹是一种解读，嗯，西方艺术史家他用这样的一个眼光，他用西方的这个所谓现代还是后现代这么一个去解读这个现象，但是我又知道我们的人民群众是非常真诚的， 对， 搞这个的，他并没有说故意搞个反讽、啊、 对，他不是为了娱乐去做这个东西， 对，他不是为了娱乐、嗯、你说这个事儿，哎，你作为学建筑艺术的，你怎么理解这种艺术现象？ 嗯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来源于它的知识系统是碎片化的，就是说，精致的学术是肯定是讲体系嘛。 对， 你去给老师教一本论文，老师第一下会查你的逻辑通不通，对吧？他会讲这个结构，可是，在底层的人民生活当中，他没有足够的这种知识素养去建构一个结构，但是他有建造的欲望，就我想盖房子。我想盖这么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艺术景墙，那我得盖呀、啊。好，你去找那些，也找清华大学的教授来给你盖，收费很高啊，付不起这个钱，怎么办？那事情就得办啊，他就自己依葫芦画瓢照着来，哎，他就通过他那些碎片性的东西去拼接，去这里补一块，那里补一块。那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这些东西来源于哪里，它的就你说的古希腊也好，是什么印度也好，这种湿婆教的这种新兴文也好，他就。只揉在一块了，我觉得它的价值其实不在于说你来了之后感觉到很娱乐，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了，就是很乐呵，就是包括我的演讲一样，我大家感到的很欢快， 对对对， 但是它背后其实什么，就是说我们这种就是知识分子阶层，你如何去理解或者说去从中去吸取一些营养的话，其实是需要去看到它在这种非逻辑的情况下所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，这种状态是你在逻辑情况下想不出来的，嗯，如果逻辑能想得出来，世界上就没有创造力这么回事了，那他们就通过这种非逻辑的、非美学的，是吧？非理想材料的建构，这三个这三，这我称为三非行为原则哈，嗯，这三东西造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景象，就其实是可以极大的拓展你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局限，哦，基本上造出来一个你根本就不会想得到的东西， 激发想象力。 对， 但是你认为我们应该对这种创作这个赞赏吗？或者说希望祖国大地，哎，那也很奇观。 对，我跟那个美术馆的馆长，我有个范老师，我跟他聊天，他给我发了一个推送，他就说在明年好像是纽约一个什么艺术馆，他们要做一场服装设计的一个展览，就是邀请的艺术家都是他的设计跟宗教有关系。然后他就推给我看，我说你把中国的随便乡下一个庙拿过去，这绝对就是震惊世界级的。咱们中国的农村当代艺术，这绝对是世界先锋级的艺术。 哎，觉得他有这么一个，你换一个标准来看他的话，他就是呈现这种状况嘛。 是是是，嗯、你说的其实很有启发。你比如说，咱们就说那个东北大床单，不是咱们那个女明星走到戛纳电影节那毯子。那天我听一博物馆馆长还跟我聊呢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可是很现代的，就是这个从艺术概念上讲啊，你东北这个大床单做成礼服，穿到这个戛纳电影节的地毯上，他说这是个艺术行为。你说这该怎么理解？ 艺术史实际上是文人和知识分子书写的。 对，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需要他的素材。我们说这个毕加索为什么成为现代艺术的开山鼻祖，就是他把那个传统的艺术家的那些素材给抛弃了，比如说从非洲或者从某些岛屿啊，从一些很原始的部落找来了一些拼接的东西，把当时的艺术和最原始的嫁接在一块儿，就成了一个艺术史上可以解释得通的现代艺术的发源啊，就跟刚才旭腾说的，就是我们民间的随便一个庙拿出去就可以放进艺术史里边，但是你要去解释它，说通了，这个是可以的。 但是你知道现在实际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这个大地景观的问题，就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可惜的事情，就是老的东西被毁的差不多了。 对， 真正的古迹哪里还剩多少，已经被毁的差不多了，历史上多次的这样的哈。那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欧洲、讲到美国，对，我们也会见到几个很奇怪的，比如说像你包括这个床破在美国搞些什么镶金带银的这个大楼，有一个它确实是个迪士尼一样的一个奇观啊。但是呢你到欧洲你会发现呢，它这个大的格局啊，因为一直保存下来了，所以你看城市，包括你看你到一个乡村，哎，它可能中世纪的这种石头房子，它甚至形成它有意识的很早年的就开始保护，形成它的这个景观，哎，出几个幺蛾子不影响它整体的景观。但是你知道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真是要在一张白纸上，因为基本上属于过去的很多美好的风景，老房子被铲平的都差不多了，于是乎呢真是放纵大家想象力就去这么搞，那么最后这个大地之上我们会呈现一个新中国的景观，哎，那么这个景观你满意吗？还是说像你说的一样，我们应该懂得欣赏，这就是我们将来的景观？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，我觉得需要提一下，就是一个国家是怎么起来的，就是它经济增长起来怎么起来的。欧洲起家是靠大航海时代，它的所有的收入来源于海外，所以它国内的东西它一直是一个财富的聚集地，然后人口也并没有井喷式的增长，所以它的城市格局可以保存得很好。然后美国起家也是通过一个全球战略，通过一战二战，然后慢慢的去积累全球的市场。我们不一样，中国起家是一个特别悲壮的事情，我们在祸害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在海外去积累财富，我们全是祸我们自己的城市或我们的乡村是这么起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城市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悲壮的事情，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。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呢，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去看，就是我是感觉跟一个小孩子长大一样，你小时候调皮相当调皮，他长到一定岁数他自然就成熟了，他成熟之后就自然会形成一个筛选，那好看的不好看的，或者说我们认为经典的不经典的东西，它都会慢慢的就积淀下来。我们之前所很深厚的历史也是通过时间积淀的，但不过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文化初创的一个开端， 有点像青春期， 哎， 它青春期呢总是这个躁动的，然后但是它也是搞怪的，是吧？ 是， 但是呢也许会慢慢沉淀下来。 它还有一个，它是一个中断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文化中断的，在中断了若干时间之后，你在开始的时候就有点乱造， 而且还真的是这个群众自力更生。就像你讲的，我也见过啊，就比如说有个人说我们村儿没有博物馆，好，有个发财了，他就要建个博物馆，然后呢里头全是假的，什么皇帝用的宝剑呢什么的，反正他说是就是，博物馆里展品很多，是吧？说啊青铜器都很多，造一个嘛。就是以至于当人们你看，当这个山间的这个博物馆被报道出来的时候啊，他自己都觉得冤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 是假的， 是假的，或者说他说，但宋词我们就景德镇买一个不就是宋词吗？ 就是他根本就不觉得他是作假的，他觉得博物馆不就像个公园一样吗？需要什么什么就李白骑的马呀，给雕一个，那不就是李白骑的马？所以他的这个观念，你是不是瞧不上这个鄙视链，审美的鄙视链？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傲慢的一个观念，就是用一个标准说这个东西好，这个东西不好，然后。其实审美这个东西是很昂贵的，你需要去做一个精致的东西出来，它实际上有很高的费用，但是在底层人民生活当中，它没有这么多的余力来去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底层其实往往讲的是生活，讲娱乐，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实在是太苦难了，他如果能够有一点点的娱乐在里面，他就会很高兴，那他去寺庙里面去呢，他也没有整天在家里面就求神拜佛，我啥也不干了，他该干的活也没落下。他就去庙里面去一下啊，你佛他保佑，然后可能求一个简单的心理安慰，啊，完了之后，平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有一点点的娱乐，家庭之间、朋友之间，哎，他就很高兴了，啊，跳广场舞是吧？哎呀，舞一下。 我觉得我们俩的角色调换过来，不像一个清华的设计师的出身，反倒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二道贩子，就这种讲的一些东西。 哎，不，这正是啊，这个其实你们俩正是这个艺术史的观念之争。 嗯， 比如说，对于古典艺术来说，认为美是绝对的，美是跨越时间的，美是永恒的，它是有永恒固定的标准的，对吧？这是古典的。但是呢，你比如说这杜尚把这个小便池倒过来一放，它开启了现代艺术的一个时代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就是我的艺术。你说它是个马桶也好，是个小便池也好，那。看你怎么去理解， 他命名一个权， 对，他加入了观念的东西在里面了， 观念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呀、啊，又如此奇怪的嫁接在中国的这个很多，就像你说的民间的这种很多塑造，有时候我现在接触一些西方的这个研究艺术史的，我就发现他有一种错位的一种观察，对中国大地上的这些群众创作呀，哎，有的人觉得丑。但有的人觉得啊，刮目相看，说这个东西好现代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它是来自于土地的， 对 对 对， 对不对？ 对，很不清华，清华逆子。 对， 就是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，对吧？ 对对对， 这它是这个。老百姓的啊，这个人民的儿子。 一般清华的学生或者清华出来的人，他经常会有一些绝对标准，或者他认真啊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或者什么之类的哈。但是我觉得你看问题的这个方式，就是经常是站在老百姓这一块的。 但是你觉得老百姓的审美需要得到引导吗？还是任其自然生长为好？ 我觉得引导就是一个很法西斯的词，对不对？凭啥要去引导？人家穿件什么衣服，你凭什么去指责？对吧？ 那美和丑是没有绝对标准的， 我觉得没有绝对标准，或者说，其实我的观点是什么？就是说，美和丑还是有的，但是在他的那个实际情况之下，他肯定考虑不了这么多。他有一件衣服穿都不错了，但这说的比较绝对的事情哈。 那随着这个咱们国家越来越富裕啊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，你是不是认为他们的审美也会随着发生改变呢？ 到了那个阶段。你只要有了余钱，你就会去琢磨怎样今天穿漂亮一点，明天戴个什么样的手表，后天开个什么车，哎，这个是好看，那个是好不好看，你自然就会有这种东西在了。 这也是可能是个自然的过程。我现在觉得，但是现在我在这个乡间呢、啊，有时候这个一个路上走过去啊，确实挺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还、啊、有时候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福禄寿啊？ 嗯， 福禄寿是个大楼哎， 就 是 在燕郊， 对吧？ 对， 哗一个福禄寿。过不了多久，哇，一个大乌龟，哇，一个大王八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又过这到山间，看见一个佛龛，一个神龛，再一看上着香，照片上拜的是马云，你知道吗？ 对对对， 这个很反这种景象啊，我觉得太有意思了。 对， 他经常会，我觉得就跟又到了最早的那个话题哈，灵不灵和怕不怕的问题。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接续，我们古代的乡村的时候，他往往去找起名，要找先生去起名，啊，他去盖房子要让这个算风水的先生或者说懂文化的先生来帮他看，来帮他设计，他在写字写条幅的时候让人家来给他写，就整个乡村是有这个主导的一个正统文化的，现在是没有。 所以 一切都是生产。 有的人呢是悲观派，我听有的这个知识分子也说，说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文脉啊，就是说已经断得差不多了。 对， 所以现在我们是水泥地上长草，但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真的是水泥地上，它就是自然发育、自然生长，一开始可能就是奇形怪状，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。 对， 对吧？ 他有可能在，我觉得，因为教育毕竟是发展，文化也会普及的，虽然不是引导，他一定会在这种荒蛮的地上再接触有一点文化的东西。有可能会将来引领世界艺术潮流，也是有可能。 好家伙，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世界文化的未来在中国，因为中国现在还有实验，中国还在生长，还在变化。 我们哎呦， 中国人民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，实验艺术。